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不是朋友不聚头。那位说不是冤家吗？别介呀，干嘛老冤家呀？啊，你看看朋友啊，朋友相聚喜变忧，忧啊，哎呦，嘿嘿，喜变忧，喜是高兴啊。好长时间这朋友见不着，哎呀，这个疫情期间又得出来戴口罩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不能聚集是吧？哎，那算了吧，就别见了。哎呦，好容易等着，哎，好一些了，约好了出来，哎呀，见了面，哟，你看看，哎呦，这个很感慨，好事儿啊，怎么喜变忧呢？你看，早知开车不喝酒啊，何必铁窗吃窝头。那位说呀，老说这句，咱也不知道人家现在这个看守所这伙食有改善没有，嗨，就甭知道这个了啊，咱就别体验去了。那是啊，我这就开个玩笑啊，这就是一种提醒提示，尤其是这天儿，哎呦，开始天凉了啊，想来两口，这个您记住了，安全这是最大的事情。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是秋天常刮西北风。这天一凉，那上年岁的人，什么关节啊，啊，哟呵，这个过去呢，那个老毛病，哎，也许就会有些个啊，这个又开始反复啊，什么之类的。天凉，这您记住，哎，得想着多点，看看差不多这气温降低了，就得加衣服了。哎，他你看看，啊，当心这个西北风刺着啊。一日离家一日身，是好似孤雁落寒林。虽然在家千般好，不如读报听立心。上哪儿听啊？家里也能听啊，说是用这个收音机可以，但是呢，现在建议您，推荐您，提醒您啊，用手机来听，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直接就能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特别是话里话外，不单这上头有，而且呢，周一到周五这儿还一聊天室，就在听听上，您稍微一找，哎，就能找着聊天室啊。就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平时是没有啊啊，但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打开了进去啊，给自己起个名字，嗯，就能够跟其他的听众朋友，哎，大伙能够互动交流，哎，这是个好办法。另外呢，建议您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不断变动的新闻。单说就说呀，他这个什么呢，现在啊，这天一凉，哎，流感疫苗这接种啊，这个很快就开始了啊，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咱们会给各位及时的发通知啊。流感疫苗，这您听清楚啊，我说的不是新冠肺炎的那个疫苗啊，流感疫苗。那流感疫苗呢，如果说适合的话呢，最好也打上啊，这个到这天啊，它流感容易流行啊，你看看。另外呢，提醒一下，说是现在啊，这是晚报说的，还有司机，哎呦，我这不明白，这右转灯这个啊，这灯是黄色的，一闪一闪的，这什么意思啊？啊，这是给我发什么暗号呢？没有暗号啊，就是告诉你呢，这种情况之下，右转的车辆，只要是看到这黄灯一闪一闪的，能转吗？能，但是要谨慎。哎，就是可以，但是别开得太快了。啊，但如果人要那右转的那黄灯啊，它要变成了红的，红色的红灯可就不会闪了，黄灯是一闪一闪，哎，红灯，那你就得站下。啊，当然这个呢，我多说一句啊，这个也不是给哪个部门提意见，谈不上， 咱就是一种善意的建议，以后有这种变化，虽说是你看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这个啊变动，但是呢这个毕竟事关交通安全，能不能啊尽量的早一点，范围广一点啊，宣传的说的呢再频繁一点啊，招呼一声。不瞒您说呀，他这个黄灯闪灯可以右转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当然我也是开车开的少，但是那你想我天天读报，我看报纸看得多呀，这消息如果报纸上有，那我应该不会错过的，然后我要不知道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反正报纸上应该是我那也许是我没太注意吧，但是我相信像我这样的经常看报纸的工作的原因啊，那个很多的驾驶员可能还到不了这份儿上，许是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说一开始啊，有关部门既然说咱这有个新的章程，以前我真不知道，我认为黄灯闪的时候就得停车，后来有一次我让后面车催过啊，人倒没摁喇叭，那司机下来跟我说的，你走吧走吧，这可以走，我还有点信不过人家，我媳妇你少来这套，我早回头给我记分，你替我交罚款啊。你看这还跟人有点那个抬杠的意思，后来我想这人家这么说应该是不可能没一点的原因吧，我就给这个交管部门那个咨询电话我打电话，人家说可以，这转吧转吧啊，这你看才知道以后这事儿啊勤说着。你包括这个咱就说小区啊什么什么地方经常堆的那个口上那地方影响行人出行的，就是外卖快递那车，也包括这个机动车通过，也是他跟那儿一停把这路基本上查住了。那位说那小车，他那小车停了以后他支棱八翘的，他是个三轮啊或者是个什么电动车之类的，他也不好好停，尤其是小区门口停一堆，那肯定影响交通啊。这些方面呢咱说啊，那你说这个他送外卖快递的你让他停哪儿，所以这些事情刚才我就说晚报记者就调查发现，这些小小不言的但同时是城市治理管理的细节之处，这方面都得想办法啊。包括你看有时候咱说那网上有些事情不能够全信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倒不是说别的，你看啊我举个例子，这是晚报说的，我也在网上见过啊，发那视频天天啊更新啊，我是一人一车一狗，您这什么组合，我们这就说走就走啊，一人一车一狗，我是说走就走啊，好吗，咱们这个啊去徒步直播啊，到这个祖国各地玩去，又经历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这个不同寻常的一些个情况，好像让你看人家还挺新鲜，哟还有这事儿呢。告诉您说这些个有些它就带有盈利性的东西在里头，说白了是一个利字当头。说哟还想挣点钱没关系，弄个破车啊，拿那个电焊枪稍微焊一焊啊，好吗，这行啊，这个可说呢这种情况咱别的不说，在网上这么他这么啊这个直播之类的带来的影响如何咱姑且不论啊，咱就说他这个存在的交通安全的隐患有多少。所以就说这个你要是不跟风，你不搭理他，我也不关注，我也不看，我不成为你的粉丝啊，我不给你当那个垫底的那个大数据的那个材料去，我不给你当你大数据垫底的那个砖头，慢慢的就这个现象就开始会缓解。咱们用脚来投票，我个人的喜好，我喜欢我就看，我不喜欢或者我知道怎么回事，我可以忽视你，共同的来维护网上的良好氛围。这个下面这个故事啊跟您说啊，首先承认个错误，我这个脑力啊确实是不够，当然这故事呢我还是得给您讲啊，我给您全虚全影的把这过程给您讲明白，但是呢不等于我明白。那位说这不对， 你要是不明白，那你给我们讲明白，这不可能。我是说把这个事儿给您说清楚，这里头是什么样的陷阱，什么样的套头，什么套路，到底是怎么来怎么去，这里头暗含着什么样的猫腻。我真是把这上下文我看了三遍我都没看明白啊。就他们这个买房这中介，现在这高科技啊，就他这个各种算法啊，是吗？大数据，嗨，说不上。但是这个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几回拉这个抽屉，背后一定有文章。虽然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呢，我把这故事讲出来为的是什么呢？提醒大家伙儿，就这个买卖房产过程当中，您一定得提高警惕，脑子里多根筋啊。这个说实话啊，虽然说对于文中主人公沈大姐来说呢，确实碰上点凹特事啊，给他这个啊，他因为他这个实际上他是也是想把这个房子卖了再买新的，这过程添了很大的麻烦。哎，这个人家晚报这篇文章叫一位市民卖房的离奇经历。那位说，您等一会儿，不是买房吗？对，他是为了买房他得先卖房。哦，对对，他得把这个钱呢资金准备好了，然后那边他再去买房啊。我这么理解，当然这个上下文这么交代的，这文中呢对于当事人这位沈大姐没做太多的描述，我称呼人家大姐这是尊称，不等于说这位一定是岁数挺大的，别回头万一是一大姑娘，年轻姑娘再找我来啊，哟，立新您怎么说我岁数大，我不是那意思啊，这文中也没交代他这岁数，但是他这个意思我明白，他是为了买新房，他把他手头这套旧房呢，哎，卖出去啊。卖出去的话呢，一般来说啊，这要是这个嫌麻烦，那咱就直接找房屋中介。房屋中介他哎，整个流程啊，这个中间需要签什么合同啊，走什么手续，他都门清，他内行，他干这个的呀啊。这过程当中他可以给咱们牵线搭桥，道理如是，但是过程当中，哎嘿，好家伙，这沈大姐 我认为啊，到现在她也没太弄明白。当然但是她理解的程度跟我看这上下文理解的差不太多，这里头一定是有房虫。房虫哦，就房子年深月久啊，它这个有虫子了啊，那就拿药打一打。不是房虫啊，这是过去的一个说法，当然这说法呢这个也不是很规范啊，那这个就是民间吧，民间大家管这个就是倒腾房子这个叫房虫。哎，你有房，哎，我给你找这个下家啊，或者是你想买房，哎，我给你找房源啊，弄完了之后呢我中间抽头，这个叫房虫。但是这个啊不是人家那个，我说清楚啊，不是房屋中介，人那是正经买卖啊，他那是啊，这按规定啊，在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得注册，他得啊接受这个相应的什么什么监管之类的。哎，他这经营这个是在法律框架之内。房虫说白了，嗨，现在来说呀就是炒房的炒房客。对，他就是比方说他外地的南方的，这里头的这故事，这人就是南方的，可能有点钱，有点闲钱啊。新的话说，这什么啊，这个是吧，升值来得快呢啊，升值快呢啊，你这个搁的股市啊，买个基金之类的可以，比这个还合适。你看炒房啊，炒房这来得快。哎，你那边说你等会儿吧，哎，这利润空间大，不是，那边说不行啊，国家不许可啊。对了，房屋中介国家许可，但是炒房国家不许可，一人一套房，这是政策硬杠杠。对，这个故事为什么我一开始给您这么长这么多的铺垫呢，就是让您明白，他就是为了哎躲避这国家政策， 在这硬杠杠这个底下，哎，他想个办法，腾挪斩闪。哎，他图起点便宜啊，这么个炒房，对，他肯定不合法，肯定不合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然他这整个过程啊，就是这沈大姐这个卖房经历也不会这么的离奇。单说啊，沈大姐呢，前文咱已经交代了，她是打算买套新房，已然看过了，看上一套，这可以，啊，这可以，这个赶紧啊，不行咱先定上，定上之后，那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也是多年没买房了啊，因为我也一套房啊，对对，这个应该是先交定金，然后再办其他手续。但是呢，沈大姐她手头的存款没那么多，也就够交个定金。那接下来呢，她就得把她手头的房子，哎，她给卖出去，卖了这套房，再拿这个钱去买那新房，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她就找这个房产中介，啊，这是一个正经的房产中介公司，说那个帮帮忙，找一找房源啊，就是这个找一找这个买房源。啊，谁要买房啊？可以给您挂出来。你看，好模样，别给人挂上，不是，就是把这房源挂上，挂到他们公司网站门口，戳一牌子啊，这是哪个小区的几楼的房子啊？大概多少平米啊？什么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啊？朝向啊？几个卫生间呐、啊？客厅啊？什么之类的？哎，这个尽量详细吧。哎，大概的价格给你搁这儿，回头等着。有买主，哎，感兴趣过来可以谈。这个反正你要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啊市区里头转一转，尤其是居民小区，有很多的这种房产中介的门脸啊，都是这么操作的，这个流程。但是这个事儿呢，负责给这位沈大姐啊讲话车和事儿的，其实就是车和事儿中间人嘛，这位啊，这公司里头业务员小李子。您放心啊，这个我肯定是有把握的，干他们这行的没有上岁数的，李大爷肯定不去啊，什么李奶奶之类的，那个都干不了，上年岁干不了，一般的都是二三十岁，再大一点也是差不多四十来岁，也不会太大了啊，这个啊，就干这个房屋中介的小李子说，这一天他那个信息这个在他们那儿都挂起来了啊，就是这个是啊，沈大姐要卖房吗？给这沈大姐打电话，您赶紧过来啊。是吗？啊，这个哎，来了买主了，哎，觉得您这房看着可心儿。是啊，哟，那太好了，价格呢？价格也可以，但人家觉得合适啊，可以谈。是吗？哎，田先生，什么？您等会儿。哎，那个沈大姐说，哟，这还有，哎，我现在还有和尚买房。和尚干嘛呀？田先生，您就直接说田先生不就完了吗？那你看我说这个田先生不是透着洋气吗？哎呀，行，赶紧的，见面吧，见面谈好了，哎，就是说好了啊，大概多少钱？我看了过千万了。哎呦，这价钱，你想这房价的跟那儿摆着呢，他这面积应该也不小吧？哎，这田先生感觉可以，谈，没问题。啊，这个咱们这个把这个钱都啊交了以后，人家那说了啊，田先生很大气啊，这咱别扯皮，我这全款购房，哟，沈大姐寻思这合适啊，啊，这个全款他这直接就掏钱就买了，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房贷之类的，我直接把钱给你不就得了吗？甭磨叽，痛快，麻利。哎，这人爽，可以，赶紧签合同。签不了，田先生说那个签不了，签不了。不是你，不是那个沈大姐说您什么意思？我那个我不具备购房资格。沈大姐说你玩呢？不是你不具备购房资格，你别生气，你听我说。我是不具备这个购房资格啊，那你干嘛？你听我说，我的合伙人啊，陈先生，他具备这个资格。哎呀，说真是 这沈大姐也这哭笑不得。你们这俩和尚买房，这和尚干嘛？陈先生，我的合伙人，啊，您的师兄还是师弟？什么呀？一休哥，嗨嗨，就是我生意上的伙伴，陈先生，他够这资格，他买，他买，不是那你跟这儿，你不是你。不是你出面吗？对，我出面，我是给他打个前站。哎，我是这位陈先生买房的前不正印先锋官。我还没听说过，买个房还得来个先锋官。哎，我打探打探，我侦察兵，我先给他来一通火力侦察。哎呀，你说你绕这圈子干嘛呀？不是沈大姐说我也痛快人，你就一句话，到底谁买房？哼，陈先生买房。那就意思这购房合同跟谁签？跟陈先生签。行吗？说实话，这个沈大姐有点不太高兴，啊，为什么呢？你说你开始，哎，小李子，我跟你说啊，我就说这个事儿，小李子，这个我得说你啊，这沈大姐，你说你这个演这个电影，现在你转行转业了，哎呀，不是，你看你，哎呦，您说那是电影明星小李子，我是这个中介公司小李子，哦，不是那边转业过来的，嗨，不是，我就说你小李子。你说这个怎么前前后后你看还拉抽屉，嗨，你这反正人家买了不就得了吗？想了想，沈大姐一想，那这样你说他，行吧，确定啊，这回确定买主是陈先生，确定，陈先生啊，放心吧，这个什么定金呐，购房这定金给你，哎，这个汇款的就这位陈先生。但是呢，陈先生可没露面，您记住，他这个一开始房屋中介，这是小李子，中间给撮合，后来说是买房这位田先生，这位田先生这个沈女士见着了，沈大姐啊，但是后来说要买真正买房那位陈先生，他可没见着，为什么呢？这人没在北京，哦，在外地呢啊。所以这里面他，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套头啊？哦，但是呢，这事儿啊，哈哈，没完，交完定金了，是交完了，没过多久，这经纪人又跟这位沈大姐商量，这样吧，说是啊，这个，那个跟您商量商量啊，说这个陈先生啊，关于他这个买房这个事情。哼，沈大姐一听这口气，我就知道得有事儿啊！哈哈，对，果然不出您之所料。行了，你就说什么事儿吧。好家伙，这抽屉拉的啊，是这回还得再拉一回。呵，怎么意思？这个陈先生啊，他呢，他是不是也不具备购房资格呀？这个他不能这么说。怎么说呀？是这样，那个，因为前头那位跟您见面说要买房那位陈先生还记得吗？记得呀，呵呵，他是个代理人。对，那这陈先生，不是陈先生是真正的买主，如假包换呢。那你还跟我说什么呢？关键是他这个，他这个，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就赶紧说吧，他自己的房产没过户呢，不是，哎，你等会儿，沈大姐一听不对，你等会儿什么意思？他自己有房，他有房，他还买房，他买不了，对，他是买不了，所以跟您商量，买房的这个人的名字能不能再换一个？再换他的表弟，哎，他表弟啊，那真是好表弟。哎呦，世间难找的好表弟，他们哥俩跟亲哥们儿一样。哎呀，打小一块，那是发小啊！行了，沈女士说你这怎么又处理表弟呀？这不行啊，不答应。是一开始合同签的是谁就是谁，甭跟我换来换去的，甭表弟，没有，就是陈先生。他要说没有这个。资质他买不了房，那这个咱就吹了，哎，这个咱也别这个强求，这也强求不了，按国家政策不许可，你也别弄那个，别不不不，行，那这么着，那还是老陈啊，他那个他买行吗？ 他行啊。沈女士这个气呀、啊，你说你前后你这好家伙老这对付我，不是对付他，不是行了行了，赶紧的吧。又过了些日子，哎，嘿嘿，不出您所料，对，又出了新的岔头了。什么事儿呢？这就说呀，说是因为这个中介啊，这小李子找这沈大姐该网签了。好啊，网签，这就是这个基本上这就开始这个啊，不能说落听吧，哎，这也差不多了。网签就签合同，对，网签，但是那个他这个买主的名字，哎，沈姐说，我告诉你说，我急了啊，这名字不能换啊，不是，他不是换，他是那个什么呢？他是这个，因为这个这儿又表弟，没有表弟，没，这回没表弟了啊，表妹，表，他们家亲戚真多，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男女之间啊，男女青年，哎，互相之间对上眼了。啊，他们哎，在船上俩人认识，哎呦呵，又唱那歌啊，都呦呵，很美很美，在那船头。沈大姐说：“你说这还是小李子呀？不是泰坦尼克，不是，就男女青年谈恋爱，有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哎，互相称为一个哥哥妹妹啊，表兄表妹。你还唱戏呢？就是说，你就直接说，这个，这是买主是谁？是陈先生啊。”和他的爱人，哎，这个您别多想哟，是如假包换真正的爱人哟，千万不要想多了哟。沈大姐说，关我什么事儿啊？就说他媳妇儿是吗？对，这个他们俩人一块买房。不是，这里头怎么里里外外怎么老出这事儿？干嘛他们俩人一块买房？因为那个是这样的，跟您说实话吧，因为如果就是按着您开始那个坚持那个，就是一定说这个买房人是陈先生，他买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外地的啊，因为他那个只有他媳妇儿啊，是北京的户籍。这事情发展到这儿啊，沈大姐都无语了。怎么意思？哎呀，你看这您就理解一下这个。哎呦，我理解万岁，他们两口子也不容易啊，光离婚就好几回。哎，啊，不是，就说呀，结婚离婚嘛，就为这个呵，腾挪这指标啊，好家伙，费了劲了啊。就这块啊，说实话啊，对不住了各位，我讲到这儿，我得说一句，我还真没太弄明白什么腾挪指标之类的。我就想这个，我估计沈大姐的那个疑问跟我是一样的。国家政策呀，一人一套房，您离多少回结多少回婚，您名下也只有一套房啊。所以这沈大姐就问这位陈先生，就买房这主，您这怎么打算？什么这里头怎么还跟您媳妇一会儿离婚结婚？哎呀，我们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嘛，这个结婚离婚呢，就是为了腾挪指标吗？您别跟我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呢？他这个不是为了少交点税吗？少交点税，你这账是怎么算出来的？不谢就去，我们是希望能够，就我也希望手里面没有房，我就没有指标吗？好，他里里外外前前后后解释也没说清楚。沈大姐说呀，我也不问别的了啊，我就问一句，您这是第几回结婚？哎呀，这个你这么问这个问题，我就好羞涩啦，羞啦，感觉好羞涩了吗？不好回答。他你看他还不说。哎呀，说那这样的话，你看你这个完全违背这个人家这个卖房，这个人家这房主的意愿呢。沈大姐就碰这个事情，这里里外外，好家伙，这一折腾得了。沈大姐那边人家自己真的要是想买套房，你看这不耽误事儿吗？最后没辙了，你这事儿没整明白啊。这没整明白，这事算搁在这儿了。那边呢，人家那边人家问呢，您这房您要不要了？这光交定金不行，您还得签什么合同之类，他还得有那套手续啊。这得赶紧想辙，那不行，那我拆对点，跟亲戚朋友借点钱。你看看，本来好好的这个事情，哎，中间耽误了。后来，咱就多说一句，晚报记者调查发现，真有就是外地的这个什么什么有钱人或者怎么着之类的，哎。有那个有房地产这里头咱讲话啊，就中间给跟着这车和事儿，您要不爱听这房虫嫌这难听，就是中间跟着车和事儿的，就这个 哎，在网上什么之类的给你联系这个事情，哎，通过这个他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炒房，你看这不违反国家的政策和相关规定吗？对呀，所以说大伙儿得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多聊，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 On se comprend pas toujours soi-même.